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

晚风瑟瑟带着入秋的凉，人为当时灯会生活的光，春秋归乡并肩将月而上，却没成想碰见那个同窗， 其中有个姑娘眼睛大又亮，对你说什么前路还漫长，路过冲破胸膛血腥的短装，斟酌着开嗓，她好生漂亮， 双腿埋下一盏醉里小娘，心心念与你举掌花正常，藏住不说最是一味勉强，你天天懂得我所有佯装，啦啦啦啦我初恋那天起，歇斯甜蜜，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。 爱是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人就像万种感冒，打着喷嚏。稍要休息，冷热交替，欢喜忧郁，乐此不疲。 要人头晕的问题，什么叫爱情？它是那么的真实，又很可疑。 研究过许多誓言，海枯石烂，把嘴越想要解释越乱。 所以说永远多长，永远短暂，永远很遗憾。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， 那滋味时而在，非时而下。心跳太飞，

夕阳红，且是今朝泪，流于明夜风。风儿催我梦，天涯绕无穷。朝朝共暮暮，相思古今同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 时光留不住，春去已无踪，朝来又朝往，聚散苦匆匆，往事不能忘，抚平歌西东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且是今宵泪，相思古今同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 至春宵艳阳天，待到梦醒数风睁眼，叠加寒意凛冽， 夙愿只隔一间，故乡近似天边，不知何人浅唱弄弦，我彷徨不可前。相见池塘边，笑看窗边飞雪，需要见明珠弹山雪，离琵琶雨亭前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旧词，作者乌遭寿，读歌人左立。温一壶风尘的酒，独饮往事迢迢，举杯清思量，泪如潮，青丝留他方。点一盏凉薄的雾，慢看去路遥遥，离人便易醉，韶华赋今朝归何处。浮生有梦三千场，穷尽千里诗酒荒。徒把理想倾倒，不如早还乡。浮生有梦三千场，穷尽千里诗酒荒。 只一起在安静中望着散去白云的蓝天，阳光开始变得很刺眼，只是我的光线。时间像一个无赖，又像是一个贪玩的小孩。不会抽烟的我，却买了一包香烟。街边有一对情侣，不是路人拥抱的那么黏。这是我的孤单，藏在心底的爱那么鲜。天气预报说情人节适合逛街陪女友有缘，这样的语言从不理会谁的失恋。我一路走走停停看看，我半梦半醒，忽然之间思念是唯一留下的纪念。再见昨天，我试着记住微笑的我。一路走走停停看看，我半梦半怀念你左手在我右手边，习惯你的头发带着茉莉的香甜。